锵锵三人行。其实咱们这做话题节目的最知道哈，中国最多的话题啊是伪话题。 嗯， 你知道去年不是说年度关键字吗？就是一个背字，这个大家都公认，觉得这选的好。确实我们很多事儿都背嘛，背强奸，对吧？ 嗯。 但是今年呢，估计有一个字也是众望所归，叫个伪字。 嗯。 很多事儿啊都是伪的。 嗯。 比如伪民俗。对吧，伪君子，这不用说了，是吧？这很多事就是假假假假假，伪学历，伪文凭什么的，全是伪 曹操。 伪曹操怎么听着像杨伟的意思？没错，伪曹操墓，这至少是个疑云嘛，至少是个疑云嘛。现在连一个最近，哎，你们语文老师就说了一个话题啊，说是这个鲁迅大撤退了。就新出来的这个中小学中学吧，语文课本啊，好，然后过去鲁迅的好几篇文章，什么怀念刘和真君呐，什么祝福啊，阿 Q 正传呐，哎呀，都悄悄的撤走了，换上了一些其他的这个文章。很多人说这是一个什么符号，但是我就跟你说，好多这个话题啊，认真去调查，有个人的微博说的有意思，说我认真看了看。原来中国的这个语文教材分成什么人教版的， 嗯， 什么江苏出什么什么出版社苏教版的，什么大概有几个版的，他这综合看这几个版呢，你也就只能说呀，鲁迅的这些个课文啊，最多就是微软和移动，就是有的是做了一些微调，有的呢是把这个必修课必修读本的课文选到了这个选修读本里。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比如说它跟这个某些课程安排有关系，就是比如说以后的课程啊，必修课的课程要过去比如说三年，现在规定要缩短了，比如说1.25年啊，这样让学生啊选修课的课程时间更长，所以你这个课文它跟着也要做这个压缩。 嗯， 所以最后很多事儿你具体去解释起来啊，就是一个挺枯燥，而且呢未必是像报纸标题上说的那么一个事儿。 嗯， 不过仍然有人说那他这个鲁迅的课文从必修课本里啊调整到这个选修课本里，这个总也反映背后的某种意思。 嗯， 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这反映背后什么意思呢？就我觉得大家不要猜太远，就应该先看谁来定这些课文的选跟不选，这个意思顶多是他们的意思，对不对？就这些委员们的意思。二来呢，就是我们要了解啊，这个课文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多人都有个印象，觉得我们的课文应该就都是国家定的，甚至是中央领导人说鲁迅这个过时了，别放里头，扔到一边去。不是这样，它是经过重重的步骤来选出来这些课文，而且从2000年之后，中国就开始推行这个教材多样化、多元化。 嗯， 就是说这以前不都是课本都人民出版社吗？都人教本嘛，那个叫做。 对。 但现在早就不是这样，是大家都可以出了，但是你必须符合某些纲领啊、精神啊或者一个范围。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它为什么不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应该研究的是谁来决定这个范围，而不是直接去很阴谋的想这是不是反映某个政治的趋势啊或什么的。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 我觉得重要的倒还不是谁来决定这些事情，重要的是他根据什么样的考虑来改变这些课文。他会揣测，他基本上会考虑，就是说现在的学生想读什么，家长希望他们的学生读什么样的课文会更感兴趣， 嗯， 或者什么样的教材可以更好销，辅导教材，我估计这个是他们其中一个考虑。但是呢市场化这个考虑呢，我觉得为什么知识界会把这种话题列出来，而且大家这么敏感，反映了一个，我说的知识界是指比较传统意义上的知识界的一个忧虑。这个忧虑是很广泛的、很普遍的，就是他们觉得目前的整个这个文化生态是有点背离，简单说背离鲁迅方向。 鲁迅算什么方向？ 鲁迅就是中国新文学的方向啊，就是 批判现实 启蒙救国，就这么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这么一个方向。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做一些调查以后说，你知道什么文学家在全部各种范围里，社科范围、全民范围、多年龄范围里边，鲁迅都很少上榜，远远在郭敬明、金庸他们的后面。 好多那这样的东西看了很多人就是说就会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呢，就这个社会怎么会走到这样。第二个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开学术会议，人民文学的主编就讲了一番话，人民文学的主编他说现在人民文学变成非常边缘化了，就人民文学这个杂志，就是他说他会被很多人认为你是主流的，你是官方的， 老套的， 你是纯文学的，总之你是跟社会脱节 的。 那这个社会又是什么呢？我做了一个概括，现在的社会非常像100年前的社会。100年前当这个清末明初的时候，报业刚刚兴起，冲击了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今天是网络兴起，网络兴起冲击了传统的印刷工业的文化。这个网络出现，我用两个字概括，叫新媒体旧文化。 啊， 就是在这个新媒体上出现的，跟以前报纸杂志很不一样。我们现在你可以看到，上面是国家的新闻钓鱼岛，下面就是谁谁谁走光，谁谁谁这个病治啊，非常像民国初年报纸刚兴起，我找回鲁迅当初的文章，旁边就是一个梅毒药的广告。 你是徐老师，你说这个我很有同感，我也是觉得啊，现在这个时代啊是个不逻辑的时代，因为你用逻辑啊，很多事儿都不能自圆其说，好多就讲不通。你比方说啊。好比说反三俗，但是我一看咱这个号召，我也很支持啊。但是你看，我是挺喜欢听郭德纲的相声。哎，到现在为止，我也没见过哪个官方真的正式判定说郭德纲的相声是三俗，对吧？顶多是里边有这个成分。咱这且不论，我觉得就有时候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是好反三俗。那么如果郭德纲的相声是三俗，那这个八卦娱乐新闻是不是三俗？狗仔队。是不是三俗？ 现在很多官员说是的。 那是 啊，那么要不哎，你比如说，你要是资本主义，他是整个都管不了，对吧？那就算了， 他没权利管， 他没权利管，那就。但你要能管呢，那你就应该都管。最糟糕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你管了不该管的，你把最糟糕的东西给放出来。这就是让我觉得很多时候不合逻辑的地方。 比如说现在各地弄些假古董啊， 啊对对， 也假古迹啊，那不熟吗？那也 我跟你讲，人家现在痛心疾首的讲，这个，我就敢说这个话。中国进入了历史上另一个破坏文物遗迹的这个高峰。 当然。 而以前你比如像文革的时候的破坏，是打着一个什么名？就是破除四旧，那还是真的 百年要破。 而且他是不拿好处的，他是出于理想的。今天的人都是牟利的， 今天。是甚至是打着保护的，所以你看这又是一个很不逻辑的地方，保护名义保护文化的旗号在糟践很多真正的文化。 不过我想啊，我还是想说回鲁迅这件事儿，我们不需要扯太远，是说鲁迅代表什么意义，鲁迅撤出怎么样怎么样，这当然是大家关心的话题，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关心更结构的问题。这个更结构的问题就是说，到底谁来规定教科书应该放什么东西。就我们每次，因为其实这个总争议，我们看一下啊，这几年反复出现。这几年每次，比如说考题出了个什么考题，教材放了什么课文，没放什么课文，大家都争议一番。那我们好像总是在等着他放了个东西进去，拿了个东西出来，然后我们去吵一吵，闹一闹。我们为什么不去讨论谁来决定这事儿？就这个教材是怎么规定的？教材根据什么逻辑来规定的？我为什么要用你的教材？因为比如说我举一些简单的例子，有一些国家它是没有教科书的，它教科书就有教科书有教材，但学校自己弄，对不对？完全学校自主自己编写，它只要符合某些基本的要求规定就行了，对不对？那是不需要教科书的。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用这样的一种的制定教科书，然后全国走一套的办法呢？那虽然我们现在说有一个多元化，但这个多元化的共同部分还是相当多的嘛。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到底我们课文放一个东西的目的在哪里？我觉得我们文化人、知识分子有时候会过度关注的一点，就是觉得鲁迅在不在里头，比如说谁在不在里头，代表的是这个学生他应该要知道某些重要的文化的知识，我们觉得他需要知道。 儿童必须分， 对。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点。有时候教材这个东西啊，对儿童来讲，对少年来讲，它不只是学一个重要的知识，而且是比如说语文课本，它应该是从语文教育里面获得一种很好的掌握跟使用语文的能力。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鲁迅是不是一定要比其他代替他的人更好呢？你懂我意思吗？ 啊，对对对。 就是说，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大家都觉得啊，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是经典。那但是我们不能说所有中学生，包括俄罗斯都不会，所有中学生都该把它全部读完，不会。为什么？因为从也许从你学语言的角度来讲，你来看这个书不一定帮助你很大。 从现代国语这个文学国语文学的角度来说，鲁迅当然并不是最理想的教材，因为他文白交杂，他这个过渡 没错。 那么中学教材的主流呢，一直是30年代开明书局中学生，就是夏勉尊、叶圣陶、朱自清，他们奠定的这个传统，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啊、背影啊，就温柔敦厚，文字又好。这个到香港也一直是主流， 台湾也是， 台湾一直是主流。 你知道前一阵还闹过一个，就是大概也是个什么伪话题，也是这吵吵了一阵，说是啊把朱自清的那个背影拿掉，然后说理由呢是因为他爹呢违反交通规则，爬那个。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当然过去也有中学生反映说，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树人，就是说他的这个这，但是啊，我就觉得他们家的很多人犯政治化，担心就说我们这个社会会搞成，如果把鲁迅的课文退了哈，撤走了，那么我们社会还有鲁迅精神吗？哎，我想引用陈丹青的他对此说的一个话，恐怕这个跟鲁迅课文撤不撤没关系，我们这个社会难道还有鲁迅精神吗？你说假如说是怀疑、批判、呐喊，恐怕早就给连根铲除了吧。但是他对这个，我对他这个观点啊，我还有一分，就说鲁迅要是活到今天呢，他还未必是说什么被彻底铲除或者否定的关系，他可能啊会被异化。你看，我就拿一80后的，就说据说啊是韩寒写的一个， 我看过那篇写的很妙的一个博文， 很逗啊。说如果鲁迅活到现在，你看他这么解构，他说越激进的人有时候越守旧，鲁迅活到现在很可能不用电脑不上网，跟人家打笔仗的时候依然在《收获》杂志上以月经的模式发表文章，贻误战机被人嘲笑，然后鲁迅会被各个娱乐节目评价为最会利用社会新闻和政治为自己进行炒作的人，每当鲁迅提笔，娱乐节目都会以鲁迅大肆进行炒作来宣称，然后被称为宋祖德第二。然后这个鲁迅和周迅相恋被腾讯网曝光，娱乐圈指责这是三迅的联手炒作，然后在什么什么电视台的邀请下，鲁迅主持了自己的第一个电视节目《鲁迅有约》，人们相信这个节目能够跟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抗衡。鲁豫出版了新相约，恰巧鲁迅也出版了新相约，鲁迅是新旧的新。然后呢，这个鲁迅病死，享年54岁，比他生活在旧时代还要少活一岁。 对，我也觉得是鲁迅啊。刚刚你讲到这个鲁迅精神啊，我常常很困惑，跟陈丹青讲的一样，我比如说我去很多城市很多地方，他们那些记者比如说听完我演讲怎么样，很喜欢我讲一下他们的好话，比如说去了中山，他说你看我们这中山精神怎么样，去了合肥讲一下我们包公精神怎么样，但是我常常想这些有点奇怪，什么叫中山精神？比如说你讲中山是个当然是很好的一个城市，但你真的那么想渴望中山精神吗？中山精神是个要革命要造反的一个精神，所以重点不在于你今天维护中山精神有多好，而在于你还出不出得了一个孙中山。 而且鲁迅精神跟鲁迅没太大关系了，这是很多其他人的梦啊，把自己做不到的东西投射他身上。毛泽东也投射过一份，毛泽东后来还专门解答过这个问题，有人问他要是活到57年他会怎么 样，很有名的话， 毛泽东就说了两个可能，要么就不做声，要么就是关起来 、但是你看到今天呢，好像这个关不关起来啊也没人聊了，大家关心的是另一个科目，我觉得就跟那个娱乐至死那本书一样，你知道吗？就当时说贺胥黎写了一本书，还有谁写了一本书，一个叫1984，还有一个叫《美丽新世界》，结果最后说奥威尔预言的那种可能性，就类似于前苏联的那种政治高压，那种可能性不见了，反而是这个 美丽新世界， 美丽新世界的可能性，娱乐至死的这种可能性。嗯，就像我们有一次几个朋友聊天，其中也有周迅，我就开一个玩笑，他们在感叹说这个年代哪里还有鲁迅呢？我说我们有周迅。 而且其实坦白讲，就像你刚才讲，他不用跟这个周迅相念，鲁迅光是许广平的事儿，就所有娱乐媒体，包括狗仔队 没 抓，你说这不就完了吗？ 对，我一上课上到这个时候，学生就会问我，他跟他太太妈妈住在一起。同时又有一个女学生找了一个房子，还是鲁迅给的钱，这不叫包二奶吗？ 没错， 英文现在词典里把它翻作叫 keep mystery。 对啊， 包二奶翻作叫 keep mystery。 没错，我现在慢慢发现呢，大众的兴趣啊，其实就有一个 who care， 就是说谁，你比如像你说的，真有一个鲁迅，你在这写文章，你知道吗？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还崇拜你，年轻人。到了今天这个年代啊，我就觉得你自己都觉得有点害臊吧。就是说，谁拿你当回事呢？就是无事不可以拿来娱乐， 对， 没有可以任何正经说话的一个。 而且你看看鲁迅这个情况特别严重 啊， 他这个情况严重在于许广平后来还要写东西。还要把他们的东西呢结集给出版， 没错， 出了书。然后你想想看，要是在今天，一个文坛大师，他的这个二奶， 没错， 女学生给他搞到这个事儿，你说这不叫疯狂炒作？ 但后来， 你说这不叫恶？ 后来政府 买三十五马上反掉。 但后来政府是承认他的合法地位，稿费都是归许广平的。跟朱安没关系， 但是你这本身承认二奶吗？ 你看 今天这 徐老师，你这种疗法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媒体的疗法，大家不太关心鲁迅的声音，大家比较关心鲁迅的这个钱呢，到底是归了大佛了还是归了二佛了，是吗？ 然后不止如此， 没错， 关于鲁迅的八卦还有了，大家说，哎，他为什么跟他弟弟啊， 他 老成这样？ 没错 啊， 哦，这个 大 爷鲁迅之谜， 对吧？就说这个兄弟都不和啊，还出来弄个破坏和谐社会。 回到一百年前，我们再过几年就五四了。 嗯， 在那个时候的时候，鲁迅是什么？是八零后。 对， 毛泽东、胡适都是九零后。 对， 所以我最近跟他们讲八零后、九零后的时候说，我就说二三十岁不做事，一辈子做不出什么事情，别自己老把自己当小孩。 嗯， 那个时候的八零后、九零后是大革命前的八零后、九零后，现在的八零后、九零后是革命后的八零后、九零后， 那 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嗯。去广告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现在不革命。 刚才被告爆料了，这鲁迅还有个假学历的问题。 对啊，鲁迅学医没学完回来，然后大家平常都说什么他弃医从文，原来是个医生，他不是医生，很快就有人出来打假，就说这个鲁迅根本是个假医生，他根本没学到多少医，在那时候也不上课。 那个、文学、 哎、 对吧，文学史上一直 说一堆事儿，包二奶，搞女学生，兄弟不和，假学历， 没错， 文学史上都说他离开北京 偷看弟弟的老婆洗澡， 涉嫌 涉嫌 ，说不定是日本女人派来破坏我们中国文化， 也有 啊，这个。那么，另外文学史上一贯说，他离开北京到厦门呢，是因为白色恐怖的迫害，但是现在他们在史上考出来是说，是因为他在北京没法跟徐广平住在一起，只有到厦门才能跟徐广平一起住， 他给搞得 妈妈跟老婆呢就留在北京， 但到了厦门又人事斗争啊，跟傅斯年他们不对劲啊，你看这鲁迅的一生，他要是活在今天的话，他早就完了，他早就完了。我跟你讲， 他那个徐广平的关系到很后来才承认， 是啊， 他们同居很久了，但是进来的时候他还是介绍他的秘书。什么时候他才公开的关系呢？是徐广平怀孕了，这个故事也是非常老套的， 搞大了肚子了， 哎，肚子怀孕了。 这到现在失德败坏啊， 这是男艺人搞大女助手的，搞大女助手的肯定 上八卦新闻了、啊、跟自己的学生弄成这样 对吧北大清华不处理吗？对吗？什么问题都不处理啊。 但反过来说，如果中国人能够不能尊敬像鲁迅这样的一个人的话，就像英国人丢掉莎士比亚一样，那真是民族的悲哀了。 没错，他们还引用谁说的一个话来着，说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郁达夫说的，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但是一个有英雄却不知道英雄，不知道拥戴英雄的民族，那更是凄惨的。 不过在今天这个时代，我想中国是不会尊敬任何人的。 嗯， 今天我们的时代 鲁迅那个时候也一样啊，他有篇有名的文章叫未有天才之前， 嗯， 他说现在大家都在抱怨没有天才， 嗯， 鲁迅那个时候他说你们不想想这个社会有没有给天才土壤啊，不是捧杀就是打杀， 嗯， 但鲁迅在的时候大家都在讲没天才，你明白吗？就是每个时代其实是有相 关，不过我想这其实全世界都差不多吧。比如说前阵子我看到台湾中研院现在副院长王范森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他讲一个东西，就为什么欧洲史上总是发现一个现象，就天才是一群一群的来。什么叫一群一群的来？就那些大天才啊，你发现他很少说那个时代没人了， 嗯， 就光他一个泰山压顶那么出现，不，他总是一群，而且那一群都是好朋友， 嗯， 要不就互相认识，要不就互相打笔仗。那么总之是有个网络，因为这是整个时代的氛围啊，就那个时代人比如说大家互相激励互相竞争互相认识，同时他需要某种的环境跟一个游戏规则，比如说大家应该怎么来 办事，而且这个天才啊，你像这个达芬奇啊，就是造出了后来的这个类似于直升飞机的雏形，解剖了人体，但是呢人家纪录片也讲他对人类非常的了解。